介绍。嗯， 我哋冇时间睇呢个紫心观，咁所以尽量用巴利文去做。咁我哋下次可以。 先我说明那个中心，中心的人物，然后你们每天练习一点点，管你自己，管你五种还是四种，还是三种，你们说。觉得亲爱的人物， 咁而家长老就叫大家去学呢、这个慈心观，关于自己呢、这个亲爱嘅人四种三种。 五个你们觉得忠心的人物。 忠诚嘅人物五个关于忠诚。 什么是忠心的人物？ 咩系忠诚嘅人物？ 你有看过？你知道他存在？ 你有见过，你知道存在。 不过你有没有思维他，你喜欢还是不喜欢？ 但你没有思维，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你没有特别注意他。 你没有注意他。 为可爱的众生，不可爱的众生。 为可爱的众生，不可爱的众生。 所以不管你有在街上碰到什么人，你可以用他。 所以你在街上用到任何的人， 开始 你都可以用他。 在这里你所不认识的人， 或者这里你不认识的人， 你没有向他们为可爱的所缘还是不可爱的所缘， 你没想他为可爱的所缘或者不可爱的所缘。 我们特别在像这种地方，好像香港，多半都是这种众生，中心的众生，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众生，我们没有时间每个注意我喜欢的不喜欢的。 大部分我们在香港遇到的众生都是中性的众生，因为我们没有时间。 不过还是你要对众生要有积极的态度，还是可以送他们微笑，还是可以对他们客气，还是可以要一定对他们好，这样才算好人，不用讲好菩萨。 我们对众生有积极的态度，一个微笑等等，咁啊成为一个好人，仲未讲成为菩萨。 那这是很重要。 呢个好重要。 虽然你不对他没有特别兴趣，你没有时间，你还是在心里面你愿他快乐。 虽然你对他没任何兴趣，在心里面你都是愿他快乐。 所以虽然你不认识他，他还是会收你的好心。 虽然你不认识他，不过他都会收你的好心。 他终身很敏感， 众生敏感， 他众生马上可以看到你对他的态度怎么样。 众生马上可以看到你对他的态度是怎么 样。那你去香港到中心，你可以看，马上可以看什么众生的态度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香港到的中心马上可以看到什么众生的态度是好和不好。 很多众生导演自己，导演一切，你可以马上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演，对不对？ 从他们的表情可以看到他们讨厌自己。 香港很多这种众生， 香港很多这种众生， 不但香港，全世界都有，现在越来越多。 不单止香港，全世界都有，现在越来越多。 导演自己，导演众生，压力很大。 讨厌自己，讨厌众生，压力很大， 不快乐， 不快乐。 那你不要随那些感觉。 你不要随那些感觉。 你要随利益你的感觉，不要随不利益你的感觉。 你要除利益自己的感觉，不要除不利益自己的感觉。 这个是很重要。 这个是很重要。 你不受外面的烦恼，才能够处理自己的烦恼。 不受外面的烦恼，才可以处理自己的烦恼。 你怎么不受外面的烦恼？因为你愿一切众生他们对你好还是不好，你愿他们快乐。 应该不受出面的烦恼，因为你愿他们快乐， 你是为他们都有他们的乐分， 是为他们都有他们的乐分， 因为他们无名苦，所以不了解他们有这个乐分， 因为他们无名苦，所以不了解他们有这个乐分， 所以你尽能力你一定要帮他们， 所以尽能力帮他们忙， 如果能够的话， 如果能够的话， 念佛没有办法挑一切众生快乐，你怎么可以， 连佛陀都没办法调一切众生快乐，那你怎么可以， 你怎么先调自己快乐， 那你怎么先调自己快乐， 你对众生有好的态度， 你对众生有好的态度， 你不随他们的烦恼， 不随他们的烦恼， 佛就是这样修， 佛就是这样修， 所以不受众生的烦恼， 不受众生的烦恼， 所以他能够度众生， 所以可以度众生， 你受众生的烦恼你无法度众生，没有办法， 你受众生的烦恼就无法度众生， 连佛做不到你怎么能够做到， 连佛陀都做不到，那你怎么做到， 不过你可以用方便来能够这样做，那就是净土法门， 不过可以用方便来这样做，这个就是净土法门， 其实所有的菩萨道都跟这个法门有关系， 其实所有菩萨道都跟这个法门有关系， 你是要修菩萨道，你要思维法，从佛陀的角度，不是从我们的无明的角度， 你要修菩萨道要思维法，从佛陀的角度，不是从无明的角度， 大些修行人好像龙树菩萨， 大修行人好像龙树菩萨， 在大智度论， 在大智度论， 他说因为你这样做，那你的修行就会比较快， 因为你这样做，你的修行就会比较快， 快成就， 快成就， 只有三个无量劫，三个 无量劫， 大乘劫， 十万小劫，那就是特别快， 只有三个无量劫，十万的小劫，那就是特别快， 所以如果你这样思维能够放松， 所以你这样思维可以放松， 那你能够这样放松，那你就习足， 你这样放松就习足， 那就可以修很快， 你就可以修很快， 那顺佛陀的境界， 顺佛陀的境界， OK， 那中心的人物我们了解，他不是重要是谁，好像亲爱的人物也不是重要是谁，不要设为他对你怎么样，为什么他怎么样，为什么没有那么样，为什么父亲又说这样，这不是四无量心的修行，这是你的妄想，一定要了解 中性的人物是谁呢，都不是很重要，由于这个亲爱人是谁都不是很重要，那千万不要想他对你怎样， 我有今天挑这个四无量心的法门，有一些参加者开始流泪， 还有经验，有些参加者开始流泪，做四无量心， 我的母亲她怎么样， 我的母亲是怎样， 那这不是四无量心，这是妄想的境界， 那就不是四无量心，是妄想的境界， 你是用四无量心来克服烦恼，来不是来继续在烦恼里面， 你用四无量心克服烦恼，不是继续在烦恼里面， 所有的烦恼的根本都是戏论， 所有烦恼的根本都是戏论， 这 样 不好意思，之前我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社会运动， 我在做这个 侍卫那些， 对，我的侍卫三个所员，就还有这个警察，还有一些就是那个反对的这个侍卫者，就是都是大众的侍卫，我的一个一个的做这个索引经，这个都是这个是是不是那个自己说这个重心？ 可以这样做，可以这样。不过你要了解你的境界是靠你的心。嗯。 了解境界是靠心。 你如果你不管众生，那就是众生的众生。 如果不理那些众生，那些众生就属于众生的众生。 如果你以为他是亲爱的众生，那就是亲爱的众生。 你以为他是亲爱的众生，那他就是亲爱的。 如果你讨厌众生，那他是讨厌的众生。 你讨厌他，那他就是讨厌的众生。 所以佛陀，如果你是修菩萨道， 所以如果你修菩萨道， 你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菩萨地， 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菩萨地。 你要视为一切众生为亲爱的众生， 以思维一切众生为亲爱的众生。 这个慈心观就是你的方便。 慈心观就是你的方便。 就是方便而已。 方便。 方便不是究竟法。 方便不是究竟法。 所以你的境界是靠你的心的态度。 所以你的境界是靠你心的态度。 慈心观的态度是一切众生是可爱的众生。 慈心观的态度就是一切众生是可爱的众生。 所以让他做不合理的事，他还是很可爱的众生。 虽然你做很不合理的事，不过仍然都是很可爱的众生。 因为你有这种态度。 因为你有这种态度。 所以你可以克服所有的不好的情况， 所以可以克服所有不好的情况。 这是智慧， 这个是智慧。 所以都是靠我们的态度， 所以都是靠我们的态度。 如果你我们多多修，多用功学佛法，那我们的心要决定境界，不是被境界转。 如果我们多多修用功学佛法，那我们的心要决定境界，而不是被境界转。 我们修菩萨道，就是意思是我们相信心的力量。 修菩萨道就是相信心的力量。 修菩萨道就是修心的力量。 修菩萨道就是修心的力量。 心的力量就是波罗蜜。 心的力量就是波罗蜜的修。 如果心有力量，就是它有波罗蜜。 如果心有力量，就是有波罗蜜。 心没有力量，就没有波罗蜜。 心无力量，就无波罗蜜。 现在的人，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很浅，不是深。 现在的人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不是很深，是很浅。 我们多半众生波罗蜜不明显。 大部分的众生波罗蜜不明显。 所以很容易乱。 所以很容易乱。 好像现在出现那个corona的问题。 好像现在出现那个肺炎问题。 你看众生那么乱。 看众生很乱。 为什么？因为找不到在自己的心安全。 因为找不到在自己的心安全。 安全，我们学佛，我们应该知道安全就是在心里面，外面不会安全，不可能。 学佛我们知道安全在心里面，外面不会安全，不可能。 如果是安全，那不会继续很久。 如果是安全，但不会继续很久。 理事里面，你是为我们的理事，安全不会继续很久。 你是为我们的历史安全不会继续很久。 有安全才有乱。 有安全才有乱。 才有乱才有安全。 才有乱才有安全。 世间法不会固定，是不可能。 世间法就不可能固定。 世间法不能够给 长乐是不可能的。 世间法不可能有上乐，不可能。 所以我们众生需要宗教。 所以众生需要宗教。 最好的宗教就是靠智慧的宗教。 最好的宗教就是靠智慧的宗教。 有智慧不一定需要宗教。 有智慧不一定需要宗教。 不过我们众生没有智慧。 不过我们众生没有智慧。 所以一定需要宗教。 所以一定需要宗教。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OK。那现在我们就修三十